不停的追，为一瞬间的完美，停下来不禁问我到底是谁。每一天睁开眼，醒在不同的旅店，是梦吧，值得我用一生的岁月去圆它。输了瘾，醉了心，反反复复碎了心，我已走得太远，家是个想回去的抽空间。像昨天刚离开家，从来就不曾停止飘。今天的我从流浪中得到自由，风雨中也会有快乐。不停地追，回忆的完美，停下来不禁问我到底是谁。每一天睁开眼，醒在不同的旅店，是梦吧，值得我用一生的岁月去圆它。输了意，醉了心，反反复复碎了心，我已走得太远，家是个想回去的抽空间。每一天睁开眼，醒在不同的旅店，是梦吧，值得我用一生的岁月去圆它。输了瘾，醉了心，反反复复碎了心，我已走得太远，家是个想回去的抽空间。 渺小的我，只要个。 追波，想要看到好的坏的，所谓结果，但我学会了在伤苦的时刻嘴角倔强向上扬着，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很坏他们又有几个真的了解我，每个留着太多，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 没想到再没有拥抱的机会，我们伤悲，我们流泪，也只能流落到陌生人的嘴，那无知宽的窗位已成为这段感情的纪念碑。我们爱谁，我们陶醉，还看错了现在身边是谁，曾以为我却误会，一转身就能擦干你的汗水，给我100万岁，也许都不能看着你沉睡，现在身边是谁，我曾以为我却误会，一转

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在乎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你爱的信写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会那些事忧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 九六九聚焦残联新动态。 近日，北京市残联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残疾人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政策新闻通报会，对外发布了由市残联、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残疾人就业新政。该措施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落实岗位预留、定向招录聘制度、公益性项目优先安排，给予用人单位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残疾人学生实习见习补贴、税收优惠，给予自主创业补贴，提高职业培训补助标准。一揽子残疾人就业新政为广大残疾人和用人单位送出了大礼包。针对这些残疾人就业新政的亮点，我们也采访到了北京市残联教育就业部主任杨泰峰。 这次政策调整呢，主要是从重点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个是让我们的残疾朋友啊能够收入越来越多，能够得到更多的培训机会，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呢，也是能够优化北京市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啊，这个减轻这种人力成本的负担。所以从残疾人本人这块呢，我们是有这么几个政策规定，比如说你在这个单位就业了，然后只有单位发放你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1.2倍的工资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才能可以享受到岗位补贴。所以这个政策规定呢，就对于目前刚刚拿到最低工资的残疾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是吧？它可以提升公司的收入水平，还有呢，他残疾人自主创业呀，还有我们一些相应的扶持力度更高了，比以前包括参加职业培训，培训的职业培训补贴的次数啊，补贴的标准啊，比以前也更这个提高了。说对于残疾人来说，包括社会保险补贴这块，我们政策里都有一些详细的规定。

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五十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九六九，一点动听，一点动听。 为梦中站在你，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你。爱是一道光， 轰轰烈烈。我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各位好，这里是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金涛。听友骄傲的耿大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说：祝我爱的那个人别再单身一个人了，想点一首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虽然不知道你跟你这个朋友是什么关系哈，但是总感觉有一种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这首歌的感觉。当然我们在真心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会希望他能够得到幸福，从此不再孤单。那么就衷心的祝愿你这个朋友能够不再单身一个人，也希望你能够别再孤单一个人。这首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就送给你们。 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 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曲和故事。每天上午的9:30和下午的18:30，一点动听和你不见不散。 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笔迹像是空城，手掉和笑声，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最放不下的人。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 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只求你有快乐人生，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真实的旅程，往幸福的天涯飞奔，别回头就往前飞。 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金涛。风景可以治愈人的心灵，当生活总是被各种琐事填满，内心总是闷闷不乐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出去走走了？今天就和我一起去到美丽的约旦，感受一下这座位于亚洲西部的约旦哈希姆王国。第一站就从约旦的首都安曼开始。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约旦国家旅游局中国代表处的玛丽。今天呢，非常高兴做客九六点九电台的旅行者节目。我今天将会给大家带来约旦哈希姆王国非常精彩绝伦的旅游资源介绍。我们约旦的首都安曼啊，基本上是进入约旦的第一站。安曼呢，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了古老风情的现代都市。在安曼呢，吃喝玩乐、观光赏景应有尽有。那有见证了安曼古往今来能一览整个市容的城堡山，有历经风风雨雨依然保存完好的古罗马斗兽场和露天剧场，啊，还有我们大大小小的清真寺，比比皆是的博物馆、美术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现代建筑啊交相辉映。安曼的商场非常有特色，我们现代化的 shopping mall 呢几乎全都营业到凌晨24点。那当然还有许多古色古香、风情浓郁的阿拉伯集市。我特别要推荐的是我们具有纯正阿拉伯特色的手工艺制品，像我们精美的挂毯啊、漂亮的弯刀、人见人爱的沙坪画啊，还有我们蜚声世界的马赛克制品，绝对美轮美奂。那安曼不得不提的是，我们云集了世界各地的美食，西餐、中餐，当然最让人称道的还是中东美食了，啊，喷香的烤肉、纯美的奶酪、地道的阿拉伯咖啡，啊，很多特色小吃，还有我们约旦著名的国菜叫曼萨夫，一应俱全，啊，绝对是让每个吃货都能大快朵颐。我现在想想啊，都忍不住一个劲儿的流口水。 了解完首都，我们前往下一站，瓦迪拉姆是约旦最壮观的沙漠景观，又被称作月亮谷。因为它像月球表面一样宁静沉寂，这里是典型的纯沙沙漠，风化的巨大岩石如同城堡，为平缓的线条增加了跳跃的变化。 我们约旦还有一处让人特别引以为傲的景点啊，叫做瓦迪拉姆沙漠。那么我们这个瓦迪拉姆沙漠呢，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有中国的游客啊，把瓦迪拉姆称为月亮谷，因为觉得很像月亮。那么也有科学家呢说瓦迪拉姆是地球上最像火星表面的地方，啊，你像这个电影《火星救援》《变形金刚》啊，都是借助这里的美景拍出了让人震撼的大场面。那瓦迪拉姆沙漠呢，拥有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岩层、悬崖、拱桥，还有峡谷，就让人想象不到，在这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面，竟然也有如此千变万化的地形结构。那么我们瓦迪拉姆沙漠呢，还有独一无二的这个沙粒构成，让瓦迪拉姆沙漠呢每天随着这个光线的强弱啊，也会呈现出变幻莫测的颜色。尤其是瓦迪拉姆夜晚的星空，哇，真的是美得让人心醉，简直让人恨不得此生常做约旦人。 那上次我陪同的几位摄影家到了瓦迪拉姆之后，也是硬生生的在这里多停留了一天一夜。瓦迪拉姆因为这些特殊的地形结构呢，所以特别适合进行各种各样像热气球啊、骑骆驼啊、攀岩、速降、冲沙啊、沙漠四驱车等等这些又好玩又刺激的活动，可以说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除此之外啊，瓦迪拉姆一直是我们阿拉伯的游牧部落叫贝都因人的家园，所以晚上我们可以啊坐在这个星空下，抽着水烟，吃着烤肉，和热情好客的贝都因朋友们一起载歌载舞，绝对是人生当中的一大享受。 还记得我们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学到的地理，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叫做死海，死海中含有高浓度的盐分，为一般海水的8.6倍，致使水中没有生物存活，甚至连死海沿岸的陆地上也很少有除水草之外的生物，这也是人们给它起名叫死海的原因之一。由于死海被陆地环绕，不与其他河流大洋相连，所以死海没有潮汐的现象。那么游览完约旦的沙漠，咱们就去死海漂一漂吧。 那我们约旦呢还有一处闻名世界的景点叫死海，这个死海啊实在是太奇特了，它不仅仅是我们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同时呢也是盐分含量最高的水域。那死海啊，你别看它有一个海字，其实呢是由我们约旦河注入以后形成的这个湖泊。那么正因为死海的这个含盐量极其之高，所以即使不会游泳的人啊，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你到了死海之后呢，这个死海里的盐分呢就让你自动的浮起来了，所以说你可以在死海里面自由自在的漂浮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感受。那么死海里面呢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矿泥啊、矿盐啊，啊这些对皮肤来说那简直就是最好的美容圣地。那所以死海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处天然 SPA。 死海其实是连接着我们约旦还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湖泊。那我们约旦这边的死海的海滨酒店呢则是性价比最高的，像我们五星级的凯宾斯基啊、万豪啊，还有叫 Movenpeak 等等等等，不仅仅豪华舒适，价格其实也非常亲民。 那么一直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约旦王国，当然不只拥有死海的美丽风景而已，这样一座基本上称得上是一个内陆的国家，却也有着美丽的海港。 那要说到约旦让我个人最惊艳的地方呢，叫雅克巴。因为约旦基本上啊是属于一个内陆国家，只有一小段的海岸呢就在红海之滨，叫雅克巴湾。那么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嘛，我们约旦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安全的国家啊。我可以让大家猜猜看啊，我们约旦有多少海军？你可能都想象不到，约旦只有不到700人的海军军力。但可是呢，因为我们不用担心国土安全的问题，这不到700人的海军军力啊就全心全力地维护海域环境，致力红海的环境保护。那我们雅克巴的港口和附近的海域没有受到任何的环境污染，海水晶莹剔透的让人心醉啊，清澈的几乎可以让任何一个海洋国家羡慕嫉妒恨啊。我们的珊瑚也是多姿多彩，五颜六色，没有任何的白化现象，那更别提我们那些自由自在的游鱼在海水当中畅游嬉戏，不用担心任何的这个侵扰问题。所以雅克巴绝对是美的太让我出乎意料了。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景点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古迹，还有很多的城堡古城，你像保存了非常完好的古希腊式建筑和古罗马遗址的乌姆盖斯啊、杰拉什啊，那么还有我们的宗教重镇叫马德巴，它不仅仅保留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马赛克制成的中东地图，而且呢还集中了几乎所有全部信仰基督教的约旦人，而他们呢都是地地道道的阿拉伯民族。但是正因为源于我们约旦开放包容友好的这种态度，所以呢能在马德巴和穆斯林和平共处安详的生活。 那么了解了这么多关于约旦的美丽风景和地理人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规划一下行程吧。 我们约旦还有一处让人特别引以为傲的景点啊，叫做瓦迪拉姆沙漠，